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TBS 呢集，依然系我啦，杰乃德， 谢东尼， 仲有啊，好神秘嘅， 大家好，我系神秘嘅老温啊， 系啊，哇，要强调神秘喎，咁我哋之前两集讲做生意啊，咁其实嚟到台湾第一步做生意都未系第一步啊， 落脚先啦， 啊落脚揾我，咁我发觉咧好多香港group友啦，我哋群组入边或者好多朋友嚟到都系话咩揾五九一嘛， 嗯， 系 成日我讲五九一乜乜乜，咁我话俾各位知咧，我由自己揾屋啦，揾铺啦，帮过好多 group 友揾啦，加加埋起码揾咗二十间屋以上，一次五九一都未上过，我话俾你听，就咁啦。 点解咧？ 点解呢啲梗唔话俾你听啦？呢啲秘技嚟噶嘛？ 秘技 嚟有。你同我合作嘅客咪会同佢讲咯，佢教佢咯。加啲秘技，即系唔系重点？唔系讲我点玩，重点系讲一次未上五九一， 即系未必需要咯。即系其实真系， 即系好多方法揾屋企度。当中其中我同之前有讲过，做生意嗰样嘢啊，人脉都好重要嘅。识人都可以帮手搵屋噶嘛， 咁啊， 啲朋友啊或者咩啊咁，都系一个方法之一啦。咁当然而家所谓搵屋嘅系讲租先啦，买啊更加唔急啦。虽然后期我发现好多人都买咗楼， 啊，呢个时候买楼， 不呢个时候前两年添啊，哇！就同我讲喺群组入边留言，喂，我买楼噶，我谂住过咗，我谂住三年后移民噶咁。 吓，买楼之后先移民。 即系买定先， 赶住嘛，即系住都未， 即系买唔切啦， 好赶喎，使唔使生埋先啊？ 但呢个阶段买楼会唔会高危啲啊？可能 呢个阶段唔会嘅，其实冇乜所谓，一跌啫嘛， 都唔会 跌。即系嗰栋楼仲喺度嘅， 仲栋喺度嘅， 唔系喎。台湾楼同香港楼唔同喎，台湾香港楼系唔会跌到零喎。台湾楼系会冧嘅，跌到零喎。如果你唔买保险。地震险啊，仲要系 就咁啊！ 边有咁多座楼冧啊？ 吓，唔系个个局友都话啊，台湾唔好啊，地震啊，天灾啊，大堆。 最近我有陪我啲客咧，咁讲啦，去搵屋。咁我睇个区咧， 系租屋嘅，唔系 佢租，但我去睇睇埋啲买啊嗰啲都了解一下咧。喂，比我旧年同期睇咧。平咗应该都有一成喎，差唔多。 哇，一成好多喎。 价，我有睇大概嗰度嗰啲屋噶嘛，一直都有留意噶嘛。 即系跌咗噶咯，等于成个行情 跌咗啲咯。有冇够一成咧？其实应该唔够一成嘅，应该6-7% 到啦。 但系我而家睇新闻报道，有阵时话唔知道台北啊定边度咧系跌10-20% 噶，随时有啲地方，系啊， 嗰阵时叫高太高个价， 唔知道啊，但可能系台，即系北部咧，嗰啲价钱不嬲都贵嘅，咁可能佢比较可能反应得快啲，跌嗰阵时就跌先咯，或者我唔知道，就话跌10-20% 咁样嘅， 嗰啲咩新庄富都心嗰啲死得打惨 啊，嗰啲 新庄 富都心啊， 淡水不嬲都死啦， 不嬲死啦， 系啊，真系好大镬。同埋嗰啲咩直指啊嗰扎咯，之前冇人买噶嘛，但系唔知点解早排又炒 hit 咗，又唔知点样噶嘛。 直指我八年前同我老友睇过屋，哇，一啲兴趣都冇啦嗰度。 系嘛？ 系啊， 唔知啊， 似乎唔知几时先起好啊，得嗰条火车。 唔系嗰阵时佢哋话住嗰头系近宜兰啊嘛，咁啊加上通咗嗰条隧道之后啊，更加火热啊嘛嗰阵时。唔知啊。佢后花园嚟噶嘛，台湾 近宜兰咪石落雨咯，直指石落雨噶啦。 哇，嗰啲系一年300日都系落雨噶喎，嗰啲地方 一啲兴趣都冇 啊，所以冇办法。即系所以台中而家都即系普遍嚟讲，价钱即系房价都跌咗啲。 我觉得除咗所谓七期啦，一大好似都企得几硬之外咧，周边都下降紧。特别是那些咩北屯那些仲死得快添啦。 哦，唔系，我听到消息话七期都有啲松动， 好贵嗰啲 咯，系啊，豪宅 嗰类，咩咩啊，帝宝啊，台中帝宝啊，都 好多咁样嗰啲， 好多， 即係意思係七期附近嗰啲比較冇咁貴嘅樓都仲企得硬。 嗯 最貴嗰扎已經跌曬㗎啦，嗰啲唔使講啊，咩啊白冰冰嗰啲啊。 哦，陳水扁個仔嗰啲啊。 啊，白冰冰台灣藝人啊，唔係最近俾中共 個姓范嘅， 所謂叫姓范噶， 雖然都叫冰冰，但係爭好遠嘅都。 咁梗係爭好遠啦，姓范嗰個我女神嚟 嘅喎。咁嘅，話你女神都好多， 硬冰冰， 一個時代一個噶嘛。 明白。 咁啊。七期比较冇咁高，单价嗰啲就比较硬净啲。但其他附近嗰啲都好似麻麻咯。 最后咧，你带住你个朋友租唔得，搵唔到咧？ 梗系搵到啦，你搵唔到啊？我梗系带佢啲好多嘅地方搵啦。 租金系咪都平咗咧？其实 租金都平喎，又我又觉得平咗啲喎。 譬如咧，佢哋而家大概咩行情？ 如果我搵嗰头佢。二萬松啲咯，唔 係 好大啫。都如果以香港計，咪千二尺到啦。 哦，新樓嚟嘅喎呢啲。 新過嚟啦，六七年樓噶啦都。 六七年。 千二尺啲， 你咪細屋喺中科嗰邊嗰扎嗰啲啊？ 係啊，唔可以咁詳細噶。 哦。 咁秘密啲噶嘛。 咪大概知道呢行情咧，我都。 喂，真係二萬松啲啫喎，真係平咗啲，我覺得。 啊。 同埋咧，之前我有另一位朋友啦，谷友啦佢住嗰头，啱啱租嘅到期，个业主主动减租添， 咁神奇， 系啊， 咁好嘅， 叫佢唔好走， 咁好嘅房东， 唔想烦， 啊，真系难得， 房东边系好嘅， 多数都系有起冇跌嘅喎， 通常行情问题嘅啫， 哦，但系我发现而家台中嘅跟屋都多好多，突然间，因为好似有一阵呢一排咧，有啲新嘅嗰啲屋咧开始交收。 唔係大量新屋落成咩？ 係啊，係呢段時間咧，大量交屋開始交屋啦，所以呢一陣咧，真係價錢會有啲起伏㗎，即係會向下走。 即係講買樓嗰啲， 買樓嗰啲會小心啲嚇、啊，可能話唔定執到平嘢嘅咁就啊。但如果之前買咗嗰啲，可能而家就會鬆翻啲，可能我唔知啦、啊、 但其實我覺得揾屋咧，就先唔好講啲秘技先啦，先講正常咧。我其實建議咧，大家去想你。想租嗰头自己睇下先，揾当地嗰啲嗰啲咩中介，即系香港嘅地产代理啊，揾佢嚟帮手揾啦，咁啊最稳阵嘅。 即系针对你自己嘅需求，你大概想要啲咩？有公园啊，又或者有啲 医院啊、 啡粉啊，或者点样嘅，或者就住你翻工又好，或者创业嘅地方方便嘅，交通方便嘅，咁咪同。仲介嗰边个 系咯，同埋最主要佢都帮你 check 下对方，即系唔系业主嘛？ 啊， 你可能唔识睇嘅。 哦， 啲地产代理帮你睇咯。 系，不过地产代理一定系稳阵噶啦，应 该理论上啦。 咁佢帮佢收得你钱嘅。 当然以前我都听过啲新闻嘅，就话啲假业主啊嘛，有好似有咁样嘅。 而家都好假，五九一仲多骗案啦。 系咩？ 梗系啦，呃你数啊嗰啲，哇呢啲，唉自己 search 下啲新。 但之前好似听过啲叫假业主嘅，定话唔知系即系二房东啊咁嗰啲搞嘢嘅，有啲咁样玩嘅。 二房东搞嘢啊？ 即系搞埋啲无谓嘢咯，即系又租翻出去，又租嘅金额比你之前租嘅更贵，咁样嚟赚钱咯，赚差价都有嘅。吓、啊，咁分租嘛嗰啲。 所以都系嗰样嘢啦，网上世界小心啲啦，你嗰啲咩网页。參考好啦，我真係一次都冇，我冇上過591 㗎， 都係通常都係啲客啊或者咩，喂，我睇到呢個盤喎，咁佢就第一條link俾我，我望一望，係咁樣上一上，我咁樣上一上望一望，哦，咁跟住唔俾你嘅，因為我都唔會上591揾屋嘅， 或者可以即係參考下佢開嘅價或者行情咯，可以即 係了解一下， 係啊，了解一下咯，但係間屋好定唔好其實。真系冇人知， 都現場睇過， 好難估嘅呢啲嚇，即系係咯，要注意一下咯。不過我有一個建議俾大家嘅，如果真係揾屋咧，有幾樣要注意一下啦。因為台灣人住屋都係咁嘅，你住如果想揾間屋住，又有啲咩唔好嘅設施有啲啊，咩厭惡嗰啲設施嗰啲要注意啦。你唔好話揾啲咩油站隔離啊，又或者嗰啲隔離嗰啲焚化爐定醫院啊，各樣嗰啲廟啊，好多噶嘛台灣。即係盡量避免呢啲，可能就會住舒適啲咯。咁加上就係、即係個人自身要求啦。即係我俾大家意見就是，譬如你有細路哥嘅嚟到，可能要讀書嘅，或者讀小學啊、幼稚園或者中學啊嗰啲咧，咁我建議咧就盡量揾 學校校區附近嘅屋會好啲，方便啲。因為加上你嚟到啱啱嚟台灣，即係又唔係話即刻買車，又或者都係搭巴士為主嘅。 買車㗎。 啊，即係好多唔係即刻買㗎嘛，牌都未考到，你邊有車啫？係咪先啲？咁啊，住翻校區附近咧，係好多好處嘅，即係可能有啲咩九年接送免費啊，即係方便咁樣噶嘛。小學六年啊，中學三年啊，咁樣你都喺附近咪方便咯，接送係咪先？咁啊，同埋校區嘅附近咧，生活機能又好啲嘅，即係可能買餸啊、食嘢啊、餐廳又多啲嘅 ，seven 一定有添啊，好多都係咪？即係我會俾大家建議就係、是，如果有細路哥嘅話，就揾翻啲校區、中學同。国中嘅附近，咁就方便啦。九年都唔使点搬嘅，可以。即系我建议大家咁样。 搵铺咧， 铺你熟啲喎、啊，最近你搵咗咁多间。 我搵铺都 比较过啊。 搵铺都系喺我住嗰头附近搵嘅啫。 又方便啊？ 方便啊，咪都系最好搵啲即系。有經驗嘅人幫你睇咯，揾鋪，因為睇個地點啊，或者 方向啊。 鋪當然係睇下你想做啲咩生意啦、 啊。嗯嗯。 咁你做買燒鵝嘅喺間和掌市隔離咁樣，即係其實係想睇下乜嘢、哦？你嗰啲即係你嗰個客户群係寫字樓級，因為係。学生嘅平嘅，哇，做到平，即系嗰类咯，即系、 啊、 你要睇下你想做啲咩生意先去边一头去揾嗰啲应该要铺咯，就唔系话我中意喺呢度就夹硬砌呢度就做你想做嘅生意，其实嗰区就唔适合嘅。咁你到时啊就话冇生意喺度话台湾经济唔好，咪先？呢关咩事啫？ 平租嘛呢度， 即系咁样，我意思系话你睇下你做啲乜嘢生意先，系啊， 即系睇你嘅种类啦，你做啲边方面嘅嘢啦。 佢哋会话平租咪呢度， 嗯，系 ，即系等于我有朋友台湾朋友啊，喺呢个校区附近开 coffee shop 咁， 嗯， 开完之后后悔啦， 坐你成世咁， 一杯咖啡攞住一栋书， 系啊， 坐一日。 你话商业区都 OK， 佢最紧要买完咖啡就翻工，或者落嚟开个会。 你讲啊，呢个又真 咁啫嘛。 附近有啲麦当劳咪咯，哇，霸满晒佢读书嗰啲。 系咯， 哇， 攞命 真系大镬。 不过好似传统文化嚟噶嘛， 系咪啊？ 我哋读大学嗰阵都系咁噶。 我就嗰个沟女啫，唔系读书 啊嘛。我知啊，咪沟嗰啲读紧书嘅女嘛。 你咁样嘅。 嗰时台中车站附近唔系好多啲四层高嘅咩哈迪斯、哈迪啊，台湾嘅香港哈迪斯啊，四层高啊，麦当劳啊，三四层啊，数下边有啲啊， 哦， 即系佢都系咁嘅啫，好似好传统嘅，佢哋好中意有啲快餐店坐成日嘅， 买杯嘢坐啦，坐晒懵， 系好多学生哥嘅喺度真系， 嗯， 咁开正嗰啲真系大镬啦， 真系大镬， 所以咖啡开正学生区就奶紧， 都奶嘅， 咪咯， 都奶。 咪睇下做咩咁你學生區開啲高檔嘅餐廳嘅人死啦！你啲 學生區開麵包鋪咯 ，OK？ 麵包鋪啦、啊，文具鋪啦、啊， 麵包鋪都唔一定喎、啊。 嗯， 系咩？ 暑假嚟咪賴嘢咯。 哦， 我有個朋友又開麵包鋪，就係、是、學生區附近，佢咪就話暑假就死咯， 就賴嘢， 冇人捱兩個月寒假啊，仲有，即係你預一年有三個月冇生意做嘅，即係。 不过其实好正常喎， 台湾 OK 啊， 随时休息两三个月噶喎。 好似嗰个咩佢姜母鸭半年添啦， 所以你咪做生意预埋啲嘢咯， 咪咯，你睇下你做啲乜嘢生意啊嘛。 所以冇谂住啊， 长有长做嗰啲， 第一时间谂啦，日日都爆啊， 咪咯， 唔系你唔可以用香港嘅思维嘅，话哇早餐买埋。晏昼又卖，下午茶又卖，宵夜炒埋佢。 年初一做年卅万， 系啊， 都话冇钱赚嘅，都话冇钱赚嘅。 系啊，呢样嘢诶，私人醒埋嘅，因为以前都讲过。仲有台湾好兴啲巷弄小食，巷弄餐厅，唔好谂住大街就一定好生意，嗰啲小巷都可能 OK 噶，租可能仲平。 系 呢样嘢，你呢样嘢要考虑啦。 嗯， 即系。同埋最紧要，即系做生意都系嗰样嘢咧，啲特色啊。不过今集唔系讲做生意，今日讲搵 铺、 搵屋、搵铺啦。 系 咁呢样嘢，呢几方面要注意咯。 嗯， 搵屋啊最好啊，都系嗰句啦，识下人脉啦。如果即系起码如果个座大有人识嘅。 都了解一下，喂，嗰座大厦有啲咩嘢啊？ 系 即系会有啲咩唔好啊，或者点样？即系起码了解咗先咯。 嗯， 特别系七月嗰阵翻中，好多人陪你搭 lift 啊，咁啊， 等 lift 睇屋啊。不过台湾啲铺都几特别噶，即系有阵时你租成栋透天噶嘛，但系其实用间铺嘅啫，咁楼上嗰啲又未必用得到嘅。 系啊， 系啊， 买住啦， 系啊， 系啊， 前铺后居咯， 系啊。 呢啲好事嘅，前部游居起码租少租， 可以 悭翻啦。香港近时都系可以前部游居，后屘唔得啫嘛。 好少啊，系台湾呢个比较特色，一早租成栋嘅。 唔系本身系得香港唔得嘅，好多地方都得嘅、 哦。 外国好多地方都可以 俾住。唔得啦，俾你住。 唔系咯，仲最使赚，咁你唔使买我其他楼啊？ 放波嘅咁点运？ 唔系咯， 你真系咩？ 梗系唔得啦。 啲铺公园都唔俾你瞓啦， 直情啦， 一嚿嚿唔俾你瞓啦， 一落落 麦当劳啊， 喺行隧道都倒水落去冇得你瞓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 系。咁辣嘅招你咁熟嘅，点解你？ 執行者嚟呢个， 我都想系執行者，咪好烦啊！嗰啲官几好搵钱啊，系嘛？ 哦， 啊，即系咁啦，咁大概咁就应该了解多少搵屋嘅嘢，咁仲有好多 新 嘅 嘢。 有咩留言啦？我哋之后再讲啦。 好啦， 大家知呢期好似少留言咗喎。有冇发过嚟咧？ 留言闹我哋啊，会啊？ 闹我哋唔紧要啊，我从来都唔会 闹得有道理都冇问题嘅。 问题系。有冇发觉而家咧，因为唱衰台湾啊，闹香港啊，讲中国啲唔好嘢咧，就好多留言，哇，几十则嘅。我哋呢啲节目好认真真同大家分享好多经验嘅，冇乜人理嘅， 忠言逆耳啊， 即系冇乜人留言啊，冇乜人有反应， 系、 哦，即系睇到仲有一班粉丝睇嘅，我相信，但系就喺群组好似冇乜人理嘅。哇，嗰啲闹大陆嗰啲，哇，死蛇春咁长，好开心喎、啊！大家闹得 闹台湾都好大人讲嘅。 咁我哋系咪将来开个节目系 闹一个闹字，闹 搵啲 juicy 啲嘅嗰啲题目啊？ 唔得，我唔中意闹大陆喎。 哦，你爱大陆嘅？ 唔系爱大陆，我惊失踪嘅有一日。 咁啊系啊，最近高铁通咗啦，先可以翻香港。 好啦， 好啦，下次再激其他嘢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